是实在，如此是而在，醉眼看世界，世界随我陶醉。 带上你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 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只怪你和我相爱的太早，对于幸福又了解的太少，于是自私让爱变成煎熬，付出了所有却让彼此想逃跑，上天让我们相遇的太早，对于缘分却又给的太少，才让我们只能陷在回忆中懊

灯火通明，是谁开始第一声招呼，打破了午夜的沉寂。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，叫卖的呐喊向着生活的回忆，天地茫茫碌碌的交易，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，传奇将改变命运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，有谁明白高飞的心，黄晓声中一夕见秋意，莫问谁明白高飞的心，

想伪装悲伤那一面，当你头也不回离开北极圈，有谁能为我捡起了伤痛，在想的怀中能重新再来过，我不要听借口，我只想一人走掉，把泪留在街角，我不过希望你会听到，爱情化作一片片临时单调，不用你多说，我现在通通都了，我不要求什么，我只想不被打扰，以后会努力过得更好。今天寂寞感觉忽然又出现，浮现过去梦中的画面，因为不想伪装悲伤那一面，当你头也不回离开北极圈，有谁能为我捡起了伤痛，洒向了天空，能重新再来过，我不要听借口，我只想 抓不住你， 被你爱爱爱不